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6月26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强调，金正恩委员长将遵循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的遗训，来一定实现祖国统一事业，领导朝鲜走向辉煌的未来。